每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早间节目《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嗯，又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了啊，大伙儿也是更加的关注啊，今天晚场的比赛，晚上 最主要的是大家要珍惜这个周末。 对，因为过了这个周末之后，中超就停了。 哎， 又进入到乌鸡六兽的时间。 对，一下过去3个月的时间只有6场球， 嗯 啊，和这个1个月的时间有10场球， 这是什么感觉？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嗯， 所以大伙儿也要重新的适应一下这个看比赛的节奏。没关系啊，虽然说中超马上要停下脚步，但是国际五大联赛是都已经纷纷开始了。 对，您的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各种不同的版本的时候，是不是都已经买了会员？ 哎呀，这个也挺挑费挺大的。对，因为现在各个版权是分布在不同的平台。 嗯， 您要是真想看一全货，哎呦，那得有一笔支出啊。 对。 嗯，所以大伙儿啊，也是合理的分配一下自己的看球的计划。谢谢晨晨啊。祝贺利物浦旗开得胜，开门红，3-0，尤其是这3个球都跟萨拉赫有关系，这个让我们大红军的球迷还是心里，觉得很舒畅啊。虽然说人家那些豪门，什么巴黎啊、曼城啊，一下都齐刷刷的 都 强人出战，都不用上就能赢球，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这些老人，我们就看照自己的这个日子去过。 就是、啊、你看我们连门兴格拉德巴赫打平， 就是 对吧，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 阿森纳的球迷就心里更愉快了。 一场输球直接回到解放前，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大伙儿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周末啊、也是非常疯狂的五大联赛啊、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当然和今天晚上国安的比赛有关系、 啊、 又是京沪大战，又是最后时刻决定国安能不能进入到争冠组的命运，您心里的剧本这回怎么写呀、 啊？想想京沪大战啊，一场焦点之战、 嗯。 以前呢，咱们一说这比赛都是能不能争冠，现在是能不能争冠组， 啊、加一组字儿、 啊。第二个话题呢，就是梅西啊，梅西没踢比赛是吧、 嗯？ 梅西呢，写着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进入比赛名单，但是呢，逛街啊成为了追星现场，所以和大家聊聊您追过明星吗？ 嗯，有没有追星的经历？咱家里人都是体育迷哈、啊，肯定有自己喜欢的这些体育的明星。 嗯、 您追没追过？有没有到现场去让签个字什么的？ 慧凡追过吗？追过谁？ 体育明星 啊？ 要说追，我还真没到追的那程度， 没追上。 没追，就反正每次就是非常的羞涩， 啊、 就只是站在边上。 嗯， 远远的观望一下啊，我就觉得心里很满足了。 就是心里面的那种追星，不一定非是一定要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 对，王二导被追过没？ 我就是我昨天那个看比赛哈、啊，我也没完全看特别完整，就看了一小段，就一下这个思绪就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 哦， 啊，因为看到杨二导。杨晨、杨指导在解说法兰克福， 嗯， 然后突然想到上大学那个年代的时候， 那是多么青春的回忆啊！ 都不是上大学那个年代，上中学， 上中学 啊、然后看着杨指导踢德甲， 嗯， 法兰克福， 很多时候，反正身边的有一些体育的同，咱们的体育媒体的同行， 嗯、 他们都是从杨晨指导那会儿踢德甲开始。也开始了自己的那个喜欢体育的职业生涯，就是初心是打那儿开始的、 其实想想那段时间中国有那么多的球员纷纷的登陆到 欧洲联赛，那应该算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吧。 嗯，确实啊，看着还是让人觉得心潮澎湃啊，回到那个时代。所以大家伙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回忆回忆啊，您有没有过追星的那些经历？那今天也关注一下最新的疫情防控的情况，海淀有九处场所都解封了，有序的复工复产。 另外，中超呢，比利奇啊，他也强调说，京沪战就像决赛一样，不需要动员，但是球队呢还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嗯，中超官方也发布了消息，郭田雨当选了本轮的 MVP， 梅开二度帮助泰山领跑。 在西甲，吴磊首发登场，打了63分钟啊，也送出过妙传，但是西班牙人和奥萨苏纳战成0-0。 嗯，法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梅西没出场，姆巴佩传射，伊卡尔迪破门，巴黎4-2战胜了斯特拉斯堡。 英超赛场，毕费上演帽子戏法，曼联5-1大胜里兹联，切尔西呢是3-0完胜了水晶宫。 好了，大伙儿继续聊着，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好了，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因为出现了境外疫情关联确诊病例，海淀区东升镇双清大厦、丰疫情会所、好利来蛋糕店、学院路街道英瑞健身房以及傅小姐在成都餐馆，还有甘家口街道的国兴大厦、新疆大厦、中国城市规划院的北区和南区五矿大厦等等9个地方复工复产场所实行了封控管理14天，到8月12号24点管控期满14天，在完成了人员的环境核酸都是阴性而且消杀这些工作之后，8月13号0点全都解封了。 嗯，甘家口街道呢复工复产组、市场监督所综合执法队对国兴大厦解封的情况和复工复产的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楼宇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错峰复工，避免出现人员聚集，根据楼宇内企业的需求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下一步呢，海淀区还在做好企业疫情防控指导的同时，主动服务企业，解决企业供应链环节存在的困难，来保持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关于健康宝的事儿啊。随着各地防疫政策的收紧，铁路部门呢也是加强了交通管控，限制中高风险地区人群进京。那最近有一位市民黄女士就向问北京反映，自己没有到访过中高风险地区，但是北京健康宝显示了黄色，而且没法购买到北京的车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的记者邢一鸣带来的报道。 各地防疫政策的收紧，铁路部门也加强了交通管控，限制中高风险地区人群进京。近日，市民黄女士向问北京反映，自己未到访过中高风险地区，北京健康宝却显示黄色，且无法购买到北京的车票。黄女士说， 7月20几号有过出京的行为，当时也到过武汉，但是没到中高风险区就给我弄成黄码，然后买不了票。 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会议内容所提供的针对赋码错误的解决办法，黄女士先后与多个部门沟通联系， 各种电话都打过，12345啊、12306啊、国航啊，但是他们没说怎么解决，就是说给我登记一下。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拨打了12306，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到北京车票它显示说防疫部门会限制，但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限制的咱们看不到。如果是健康码红的跟黄的，目前应该是您没办法去购票乘车的。 那么未到过中高风险区，其他健康码也都显示绿色，北京健康宝为什么会出现黄码呢？记者联系到北京健康宝上级管理部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黄码的问题到12345现在统一受理报备，然后等他们拿到最新的政策和处置结果以后会给你反案。 按照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拨打了北京市民服务热线12345，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本荣幸可以记录下来，可以帮您集中交办给有关部门来核实与处理，现在这边后期有哪个部门做出处理，然后什么时间能给您处理完毕的话是无法做出保证的。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 记者又拨打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热线电话12320，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本人能够确认自己14天内没有途经过中高风险地区，现在被赋予黄码了的话，我们会根据他所描述的情况去集中交办给职能部门去核实处理。 现在有人他的健康码状态给调整了吗？ 有啊，核实以后确认无误就会给调整的呀。 黄女士告诉记者，和自己情况类似无法购买返京车票的人群目前有200多个，但健康宝赋码错误不是他们的原因，希望相关部门尽早解决问题。那么他们最终能买到返京车票吗？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体育的消息啊，来马上说说中超啊，昨天还有苏州赛区第八轮的是今天啊，今天要进行的苏州对第八轮的补赛。 你知道我最想这个什么事儿吗？ 啊， 就刚才正好听了这个报道， 嗯， 我在想这个比利奇他们如果踢完这场比赛， 嗯， 先赶紧查查自己的这个健康宝是什么 是什么颜色哈， 对，因为明天球队踢完比赛之后呢，除了进入国家队进行集训的一些球员，其他的人呢就得回到北京，可以终于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了，是吧？ 嗯， 今天上场之前先查一下自己的健康宝。 对，而且下一阶段咱应该是还是去到上海去训练。 这个阶段呢还要再看一下整个球队具体的安排吧。 哦， 因为比利奇教练呢他也有一个自己的安排，但是自己的安排呢还要再和俱乐部有沟通。 嗯，那咱还是说眼巴前的事儿啊。今儿就是跟申花的这一场比赛非常的关键，而且河北那边啊跟我们也是同时开赛啊，就看谁能够抓住最终的机会啊，挤到这个争冠组里边去了。所以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比利奇也说对申花比赛就跟决赛似的，但是需要以平常心去对待。 听一下比利奇啊在发布会上都说了什么吧。 嗯。 It's a big game, last game, decisive game, final. 上一场比赛我们打得很好，我们显示了自己的精神、性格，团队合作，我们充满了干劲儿，显示了自己的能力。然后，我相信以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和一个这种精神的延续的话，对我们下一场比赛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也是一个大俱乐部，也是强队吧。我相信只要我们相信自己，需要想得到什么，我们就能够按照上一场比赛的那种打法去做好。其实从这个阶段第一场到最后一场，我想我们对每一场比赛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对明天这场比赛中我们该做的应该也是跟以前的比赛一样，没有什么太多要改变的。所以我们把明天这场比赛看作一场重大的比赛，但是对它的处理呢，就像对待一场平常的比赛一样的，去一如既往的做好就可以。这场比赛我们都知道很重要，因为我知道这场比赛刚才说了相当于一场决赛嘛，所以我想在这样的比赛面前不需要去动员，队员们都清楚该怎么做。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就是既要把这场比赛看得很重，但是又不要去过于紧张，而是就像我们在对亚太那场比赛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做出适当的及时的改变，这样对我们是积极的。另外呢也有一个负面的，就是高天意这一场因为四皇停赛了，他呢因为是 U23 球员，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可能调整的余地不是很大，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好的方法来。 这边很多家里人也都在关心着啊今天比赛的走势。工体老球迷说期待今儿晚上嘶吼哥能吼醒国安，那必须我们自己在场上得先保持清醒，光靠嘶吼哥吼可不行啊， 主要是离着远听不见。 忙碌闲人说对阵申花别想太多啊，干就完了。那天我心说武安保级球队今天就是一个心态吧，求轻虐。 其实这场比赛刚才比利奇也特别强调了，是吧，就是 U 二三，哎，看一看 U 二三它怎么来去使用和调整。前一段时间一直是高天意， 哎， 高天意呢比赛打的比较多， 嗯 啊，黄牌吃的也比较多， 嗯， 一共踢了十来场球，吃了八张黄牌的， 哎呀，真是可没少吃。 哎，这场比赛踢不了的话呢 ，U 二三到底是上谁？是上何振宇， 嗯， 还是说，用 U 二三的中后卫柏杨是吧？ 嗯，北三说国安啊，其实只能赢，所以咱这儿就不做研究讨论了， 嗯， 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就是这场必须赢才有机会进争冠组，如果是其他的两种结果，哎，球星里还说，就算赢了申花，估计也是排在赛区第四，交叉淘汰赛的时候要对泰山。 您这是老黄历了 啊，哦，那， 嗯， 您那是之前的了。 对， 啊， 今年没有交叉淘汰赛了。 对，现在不这么乱了啊，进入到争冠组， 嗯， 要重新的积分带进去。 进入争冠组呢，带着这个积分， 嗯， 到那边打另外那个小组的前四名踢八场比赛， 嗯， 也就是说呢，这一个赛季踢下来之后将会有22场比赛。算是22场的积分， 嗯， 那天我们商量了一下，说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合理。 嗯，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像在广州赛区，青岛队他无欲无求啊，球队也出现了一些欠薪的状况， 嗯， 大家没有斗志，谁碰上他都拿三分。 嗯， 所以呢，就很容易那边的球队呢积分就比较高，是吧？ 对， 你这边呢相互之间都较劲，打的平局多呢，你积分就低。 嗯， 那与其这样，你不如说进争冠组的带着进争冠组的分去， 嗯， 进保级组的带着去保级组的分去，也就意味着你比如说像国安你去进争冠组啊，当然这对国安肯定是不利的。 嗯， 就你带着打这个小组当中第一第二第三这六场球的积分进去， 嗯，对， 就是你打弱队拿的那些分到争冠组就不算数了， 就不算数了 啊。 嗯，其实还是要看跟咱们实力相当的一些对手之间的， 哎，其实这么算呢是比较公平的， 嗯， 但是这么算呢又相对复杂， 嗯， 所以最后我们问了一下，应该还是带着22场，最后算22场的总积分。 嗯，所以足协也在此时此刻，对，不 费 劲做这个算术题了啊。我是曼联说就看咱们怎么拼了，看咱们能赢吗， 嗯 啊，可不就是这俩问题吗？当然这一次我们也是会为大家晚上7:30带来本场比赛的热乎的转播啊， 嗯， 是由四后哥为大家带来的。 4571说了，从底蕴的角度出发， 嗯， 嗯，这俩队打平啊， 呵， 从实力的角度出发是人家在无赢。 哎呦，那合着咱就一点赢的希望都没有呗。 啊 嗯，我们就看看吧，场上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啊？当然 也听听对方的主教练， 嗯， 啊，毛 义军， 毛义军，毛指导怎么说？ 嗯， 代理主帅， 球队的上上下下，包括球员，包括团队的所有人都知道这场球的意义，大家每一个人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一场本阶段最关键的比赛。好，谢谢大家。反正现在。外面反正一直在帮我分析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讲，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全力去争胜，为了胜利去备战这一场比赛。我相信我的队员也都知道我的指导思想。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也能预计到明天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会有精心的布置，也会有战术策略，这个我会给队员一起统一好思想。 嗯，都知道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啊，双方的主教练都很明确今天这场比赛的定位， 嗯， 就看谁的心态把握得更平稳了。李瑞说，如果今天晚上咱们打平河北 输 了 啊， 同分的话谁晋级呢？ 晨晨已经帮着咱回答了。 嗯， 晨晨这最近在帮着咱们做一些这个统计，知道咱们数学不太好。 哦，谢谢晨晨啊。 昨儿我就算了一下， 哦， 高天意踢了12场， 哦， 这个黄牌得了8张。 嗯 嗯 嗯，说平也可以 啊。另外呢，他算的呢就是说，如果说国安平， 嗯， 河北输， 嗯， 就是武汉赢了河北啊，咱们也能够进争冠组，就是咱们和河北队积分相同，但是呢和河北两回合交手的战绩是 一胜一平。 嗯，所以还是我们占优，所以我们进争冠组。 对，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啊放在对方的手里。 对， 是吧？ 就此时此刻，其实不用算这些小分了， 嗯 啊，因为我们还是要，争取在跟申花的这场比赛当中能赢球，这是最踏实的。也连线了中青报的郭建老师啊，他也是，对这场不是那么的乐观，尤其他提到了，如果我们先落后的话，一定要做好这种困难的准备和预案，而对对方的外援莫雷诺，一秒都不能放松，也给国安的中后场防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现在这个国安一些这个尤其是老队员有一些伤病，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的，如果你克服不了，你打不了就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能克服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应该这个拼命去打的，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就相当于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因为我们说如果这场比赛这个输了的话，那我们以后就去保级组。保级组我觉得这个比赛打起来，这个对国安队这个赛季这个赛季初的目标来说，我觉得是真的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打申花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一定是这个就是这个赛季打到现在，这会是这个一场非常非常艰苦的比赛，是最艰苦的比赛，所以国安要做好几个方面的预案，这个一定要做好落后的准备，然后你要做好这个落后时候应对的方案，就是你要给自己留后手，一旦我们落后，然后怎么去反超比分，这个我觉得教练组一定要做好准备，因为现在申花是一个最强的阵容，虽然他们平局就可以，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满足这种守平的，因为你如果让国安放手攻的话，他们自己没气势了，所以我觉得申花一定是要用进攻来压制国安队的，所以这场比赛无论对申花来说也好，对国安来说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输不起的比赛，至少我觉得在外援上国安是吃亏的这一方，你包括巴索戈、阿德里安和莫雷诺，我觉得他们的水平已经是很多比赛来证明过的了。你盯防莫雷诺肯定是一个重点，而且打申花呢，其实每个队都是要重点照顾莫雷诺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很少有球队能90分钟都限制他，因为他经常这个回撤拿球的位置很靠后，然后你有些比赛就是说一旦你放松警惕的话，那打到中场前几分钟就一个疏忽，他就有进球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到这个裁判吹哨，防线上的人是一秒都不能放他这个有射门机会的，所以这个中场对他的围剿我觉得非常重要，你不能把他留给后防线，那个比较危险。你对申花的中场，我觉得就是说第一道防线一定是中前场，就是你在莫雷诺习惯在中圈拿球的时候，你就要限制他。另外你除了莫雷诺以外呢，外援以外，申花的国内球员，中前场的国内球员我觉得水平也不低，埃迪一直表现很好，然后吴曦就不说了，他上一场还轮休，然后这个于汉超的突击能力我们也很清楚，你包括赵明剑的助攻，我觉得这都是申花放在莫雷诺身后打的这个第二个攻击点，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明天的中后场的防守是一定要顶住压力的。 大家杨洋洋说这个必须得拿出拼刺刀的劲头来啊，输了也不能怪小伙子们，加油。 然后广宇说了，金新玉还在吗？ 金新玉 很不开心的告诉您他还在。 金信您这仨字儿一下都我都没反应过来。 人在呢，但是不在申花。 4955说今儿还是轻易的别冒进了。重心放在中后场吧，前场丢球太危险啊。尤其我们要是开场就落后的话，那其实给中后场的压力就更大了。 尤其现在咱们的后防线啊，也是遭遇了大面积的伤病，也是包括李磊的伤，包括大宝上一场比赛也是有带伤复出嘛，因为中后卫的位置上出现了人员上的紧缺，于洋的这个伤是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去进行恢复了，所以咱们整条的防线上的这个伤病状况也不容乐观，面对外援现在这么齐整啊，状态这么好的申花，后防线压力真挺大的。 那到底这场比赛 会使用一个什么样的阵型、嗯、是还是使用之前几场用过的这个三中卫，还是回到一个四后卫的体系里啊，就看比利奇啊，现场排兵布阵了。那赵宇，这段时间一直在隔离啊，也是前去东京采访的奥运记者之一。嗯、那他也是在关心着国安的比赛。他说，应该用自己最熟悉的阵型和防守策略。 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跟申花踢，国安队也不用创新什么了。其实从这种三中卫的效果来看，并不是特别好。这场比赛我也希望能够是四后卫吧。然后让队员们回到最熟悉的这种感觉。其实你正常踢442也没什么问题。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比赛的中场很关键，能够在中场限制住对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至于说你打三中卫打这个四后卫，其实多一个人的这种防线，并不是说就多一个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说一个整体的防守。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场的这种拦截抢劫，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荣成斋说比分不好说啊，他感觉会有红点套餐。我天哪，这场要这么激烈了吗？不是双方主教练说好了都是要以平常心去对待吗？ 就平常心的时候就得出点事儿。 呵，这么拿捏的。小时候可帅了，感觉还是心里没底啊，说争冠组遥不可及的感觉。 遥不可及啊。但是关老爷他就认为，就说不管进争冠组还是进保级组，对于他来说国安这个赛季结束了。 哦，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表现您都已经不抱希望了。 就只要拿不了冠军这个赛季就不用看了。 哎呦。这也有点太极端了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内容值得，为包括为下个赛季、为未来去做准备的。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苏州赛区的最后一阶段、最后一轮的比赛啊。其他的一些场次的较量，海港会在苏州奥体的中心对阵天津金门虎，也是第八轮的一场补赛。那昨天下午的赛前发布会，海港的主教练莱科也是希望球队能够打好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有一个完美的收官吧。球员们20天里踢了9场比赛，非常的困难，对每个人来讲都不容易。在杨世元、洛佩斯因伤缺阵，于海是红牌停赛的情况之下，莱科觉得球队一样会有好的表现的。包括赛前发布会带着的是队长奥斯卡，也说全队会克服困难，用胜利来争取这一组的小组第一。 带着领导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话，就肯定得说点好的，是吧？不然的话，这个副总经理到时候回去之后扣你工资，扣主教练工资， 这事儿就大了。 刚才呢，在发布会当中，就是介绍的发布会里面说，于海红牌停赛哈，这是在面对河北队的比赛当中，于海呢因为对尹洪博的一次犯规被红牌罚下，最终呢，这上海海港是0-1输给了河北队。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中国足协的职业联盟筹备组按照惯例是安排了争议判罚评议组对这轮比赛进行了常规的评议，其中就包括这一个红牌。通过不同镜头、视频、画面的分析介入，评议组得出的结论是，于海的拉扯犯规应该是出示黄牌，红牌量刑过重。 真是给过了啊。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去改了。 因为确实呢，他的犯规地点不是中路，他也不是说最后的一个后卫，中后卫魏震这边应该能够回追，所以给了一张红牌的话稍微都有点重。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金晶元看完视频依然是坚持给红牌。后来这视频评议组还说呢，一个是主裁判的量刑的问题，另外的一个就是视频助理裁判没有给主裁判提供最合适的画面。 怪视频助理裁判了， 就是这个配合都出现了问题。 这个裁判组内部先解决一下问题才能让这个最终的判罚球员不冤枉。那昨天中超联赛也官方公布了第14轮联赛的最佳球员，山东泰山的前锋郭田宇当选了，得票率是46%。因为在本轮泰山队沧州雄狮的比赛当中，他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最终泰山2-1战胜了对手。哎呀，所以这前一阵儿没有入选到国家队的集训的名单，说是因为有伤，这没看出有什么伤病啊。 但是进了这两个球之后呢，又因伤被换下场了。 反正不是那种特别影响的 伤病啊，可能有一些小伤。 嗯，先看一看吧。首先就希望这个年轻人尽快的能够恢复，因为毕竟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的时间呢，即便是错过了九月份的两场国足的比赛，后面如果能够恢复进入国家队的话，对于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历练。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延庆赛区，这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赛时会承担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以及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那最近我们的记者于波川也走进了延庆赛区，实地探访了这里的筹备进展和亮点。今天来听一下急症救治中心守护运动员的生命健康。 医疗保障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备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记者走进北医三院延庆医院，这里是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定点医院，而在这里建设的急症救治中心是北京市第一家一站式医疗中心。北医三院延庆医院执行院长周芳介绍， 他只要进来以后呢，从这个收费挂号到他化验做 B 超拍片子做 CT 核磁做手术等等，就全在这个楼里面，就保障了我们的冬奥大家庭的这些，不管是谁得了病，运动员也好，官员也好，还是这个他们的后勤服务人员、随队的这些工作人员也好，他们来了以后都在这里面，也就不出去了，所以呢，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医疗。 这所冬奥医疗服务保障中心是延庆医院内一座单独的七层大楼，设有急诊科、冬奥专区病房、手术室等，以及分别供外籍和中方人士使用的发热门诊和专用的就诊通道。针对延庆赛区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常见的受伤类型，中心也进行了专项的演练和预案。 高山滑雪主要发生的还是这个以膝关节的骨折和韧带损伤比较多，再严重的话那可能会有脑外伤啊、颌面部的外伤啊、脊柱脊髓的损伤，这些啊，这些我们都做了预案，都做了准备，或者是多发伤，一个人伤好多处的啊，这些我们平时都做了准备。而且我们为此呢，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创伤中心啊，就是来解决这种多发伤的严重创伤的病人。 高山滑雪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危险度最高的项目之一，运动员和相关人员的受伤率高达15%到20%，而且伤员的转运救治需要克服赛道险峻、救援难度大等挑战。高科技的应用也让延庆赛区的医疗保障更加智能和高效。5G 远程医疗技术能让救护车实时进行心跳监护，并将伤员体征实时回传到中心。另外，智慧医学影像远程平台能够将危重患者的病情及时传输到冬奥定点医院，让专家实时会诊成为可能，为伤员救治争取宝贵的每一分钟。 通过高科技手段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可视化的 5G 的救护车，所以只要这个病人一旦到了救护车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所有的情况，包括他的心电图啊、血压、脉搏啊、血氧饱和度，以及病人他面部的表情，我们统统能从这个，只要他上了这个救护车，我们就一直追踪。 目前冬奥医疗保障中心已经成立了由58名延庆区医院医护人员和43名北医三院专家组成的冬奥专区救治队，将在赛时为运动员、教练等提供医疗保障。而延庆赛区的工作早在3年前就已经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雪联的充分肯定。 在3年以前吧，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医疗官还有国际雪联的医疗主管都到我们这儿来考察过，听过我们的汇报，他说，这是他的原话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定点医院在奥运会来到3年之前就准备得那么好，包括我们的人员的培训以及我们的设备，我们这个硬件软件他都非常肯定。 延庆区卫健委党组副书记林永生， 一个是从事前准备，这个我们按照这个应急预案各种方案的制定，为保证这个冬奥医疗保障的工作好，筹备了各种，你比如说医疗保障的、公共卫生的各种方案，包括进行了比武练兵模拟演练。赛事期间呢，我们调配好这个人力及时保证我们的专家队伍，各个环节分明把关认真负责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应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龙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7:36，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行军畅想第二时段啊，大伙儿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我们的三个平台微信微博和听听 FM 都在开通当中，您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天互动。 对，今天这个两个话题是吧，第一个呢是又见京沪大战，不知道在您心里边这个剧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梅西啊，上街逛街也被追星了 啊、 就是在以往的生活当中，您追过星吗？追过谁？ 嗯，反正法国人挺爱追星的 啊， 去逛个街、逛个商场都被围堵了。 但实际上，咱们换个角度想，但大巴黎是吧、 嗯？ 这时尚之都也是 啊，香榭丽舍，香榭丽舍大街、 啊。那什么样的这个明星没见过呀？ 啊，但是梅西的到来还是让万人空巷了。足以 都跑到香榭丽舍大街看梅西， 看梅西去了，足以见得球王的魅力哈、我们在这个时段也更多的来说一说东京奥运之后，其实有很多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东京之后看北京啊、我们看看在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上有什么可以值得借鉴和提升的部分。那其实，在东京奥运会举办的过程当中，冬奥组委的观察员一直在东京观察也是为了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的办赛要求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那今天的第五集将为您带来的是擦亮志愿者这张名片。 无论是东京奥运会还是北京冬奥会，志愿者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因为疫情原因被迫有10000志愿者退出，但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和街道等各个角落，还是可以看到为运动员、为媒体、为国教委会官员认真服务的志愿者。他们的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北京冬奥组委东京奥运会观察员徐浩涵说， 不论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啊，还是志愿者，经历了推迟，经历了各种决定之后呢，其实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对着这份奥运事业的这个热情。 为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服务的伊藤俊彦便是其中之一。他已年过花甲，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他负责陪同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冬季项目奥运冠军张红。 对，我们志愿者也大概有1200个人左右。我们组织了一个10个小组，一组负责10个人的就是奥运会的委员。那我的第一个外语是中文。 伊藤俊彦不仅会说中文，还了解中国文化。他从1973年到1985年在北京工作，随后从北京前往上海工作至今。2020年由于疫情，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在最后时刻报名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对于他来说，能够参加这届延期举办的奥运会，他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虽然是发生了这疫情的情况下，能做这个就是比赛，就是要了不起，不容易的。 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秀峰则在东京奥运会的考察期间看到了另外一个闪光点。东京奥运会中有众多的中国志愿者，他们表现非常出色。 那么这些中国志愿者呢，都是在日本留学或者工作的一些青年人为主体，大概有不少于400人。中国志愿者这个群体呢，据我观察，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他们参与了很多领域的志愿服务工作，其中也不乏一些非常重要领域的工作，而且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的评价，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志愿者的这个良好的形象。 中国姑娘刘佳瑶便是其中之一。她目前在日本东京庆应艺术大学就读。由于疫情，刘佳瑶自己透露，家人开始并不支持她做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不过，出于对奥运的热情，她最终说服了家人。 家里人是一直希望我就是说不要来，或者说能够辞退这种。然后，但是我觉得既然就是这次机会的确是比较宝贵的，而且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和中国的记者也会都来，然后所以作为一个略懂日语的一个人，然后我希望还是能过来，然后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而当刘佳瑶真正来到东京，开始自己的志愿服务工作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对于奥运的憧憬和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会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正在做这些很小很基础的东西，然后所以才能让奥运会这样一个很隆重很高大上的这么一个盛会圆满举办，就是还是会有些感动的。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刘佳瑶同样充满期待。 东京我都想努力努力，然后更别提咱们自己国家的奥运会了。所以就是说也是开开心心的报名了，然后现在也很期待然后奥组委能够给我 offer。 疫情下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为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服务提供了诸多可参考和借鉴的内容。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副部长张秀峰说， 东京奥运会和我们冬奥会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都是在新冠肺炎在全球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那么举办这次奥运会。那么从东京奥运会的情况来看呢，我想他们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比如说东京奥运会呢对志愿者这个关怀和激励也想了很多办法。东京这一段时间呢非常炎热，所以在给志愿者配备的物资里头有很多的防暑的一些物资，包括这场馆的餐厅冰激凌是只有志愿者可以享用的，包括在管理方面，组委会的一些用语用词也都尽量用一些敬语而不是用排班啊，也表达了对志愿者的尊重。我们北京冬奥会有三个赛区，在张家口和延庆赛区是天气是非常寒冷的，尤其是在户外的雪上项目，所以我们在给志愿者准备的激励物资方面保障物资方面非常的充足，保暖的物资、防疫的物资、激励的物资，我们这三个类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充足的准备。 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是城市最亮丽的名片，而到了北京冬奥会，这张名片将被重新擦亮，延续奥运会的风采。 那么在6月30号、9月初，那么这个期间呢，主要是志愿者的选拔，报名人数比较多，我们要通过笔试、面试等各种方式的这种考察模式，要对志愿者进行选拔。这体现了我们国民啊，应该对志愿服务的这种热情和我们的素质和水平做。那么选拔确认之后，会进入我们的培训环节啊。我们的培训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培训，首先有通用培训，有专业培训，还有岗位培训和场馆培训。那么在未来，志愿者呢就可以能够顺利的上岗啊，参与我们的志愿服务。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期间，我们依然会应该说将这个名片吧继续擦亮，让志愿者的这个微笑、志愿者的热情、周到的服务、寒冷的冬季、温暖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各方面的人员。 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优异佳绩的奥运健儿们啊，在争金夺银的背后，除了运动员的刻苦训练，还有教练员的细心指导之外，也出现了很多的高科技的训练和设备的手段啊。这些高科技是怎么助力运动员的？我们的记者齐良博也制作了中国军团闪耀东京系列的第6季《科技助力奥运突破》。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健儿在各个项目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其中既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更离不开背后团队的支持，其中科技团队就贡献了独特的力量。中国跳水梦之队在全部8个小项中收获了7金5银，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优异成绩的背后自然也少不了科技的助力。跳水是一项高速的运动，从起跳到落水只有短短2秒钟左右的时间，运动员在空中的动作非常复杂，如何精确分析运动员动作的细微偏差是训练过程中的一大难点。中国跳水队在训练中采用了 3D 加 AI 技术，对动作姿势等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3D 加 AI 跳水训练系统研发工程师飞翔介绍说， 比如说这个动作呢是跳水300板里面难度最高的 3.9 的这个动作 5156B， 可以看到呢，我们把运动员 的关键动作呢，把它这种时序动作定格到这种三维空间上面，各种数据的这种分析就把一个动作的这种各种的细节给展现出来了。 有了高科技手段的助力，教练员就可以针对运动员的相关量化指标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训练结束后，运动员还可以使用这套系统像复习功课一样及时的总结经验，改进不足。这对于运动员赛前的备战和准备工作非常的重要。 科技呢，能带给体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把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那种口耳相传的感性的这种训练的这种经验与模式呢，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定量的这种分析，能够带来更精确的科学的这种指导，能够助力呢运动员在这个备战过程中有的放矢。 更准确的测试手段，更科学的训练安排，更高效的硬件设备，这一系列科技的提升为运动员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在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中，中国选手苏炳添取得了重大突破，以9秒83的成绩闯入了男子100米决赛，成为了第一位进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选手。在他取得好成绩的背后，科技的力量同样功不可没。在日常训练中，外教兰迪·亨延顿教练会以训练前评估结果和运动员的主观感受调查结果为依据，确定运动员当天的速度、耐力、爆发力、力量、协调和技术训练的负荷亮度。在专项素质训练中，也会通过多种科研仪器设备进行全面监控，以确保训练负荷亮度和运动技术的最佳化。他还会以冠军模型为指导，通过各种科技设备对运动员进行全方位监测，发现短板进行针对性提升。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样的方式的确值得信赖。苏炳添介绍说，就连比赛前的起跑器摆放也是经过严谨的科学计算的。 基本上我们在摆起跑器之前，这里会有一个白线嘛，我们会根据自己每个人的身高还有力量不同，你看我每次在比赛的时候，我拿着小皮绳，我就很精准的去量，但前面还有后面的距离弄好以后，我们可以还有根据自己想需要的角度，这个角度为什么要去调呢？去调上调高也行，这个角度是可以帮助你蹬出去的角度，对我们来说出去的角度也很重要，这个角度会影响到你在这个区间加速推动的这个速度来进入一个途中的跑。 在射击射箭项目中，北京体育大学国家队射击射箭运动员技术动作分析与监控团队和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深度合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提供技术动作分析及监控服务。科技助力团队运用科学专业的设备，通过细致准确的监测及分析，为规范运动员技术动作提供了支持。同时，北京体育大学的身体功能训练服务团队在中国赛艇备战东京奥运会周期中，为中国赛艇队提供体能训练、测评、生理生化监控等科技保障服务。不仅如此，团队还围绕国家女篮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预选赛，为女篮国家队进行动态跟踪、技战术监控，并提供可视化训练保障。同时，团队也一直为国家三人篮球男队和女队提供技战术分析和信息收集的服务工作。在比赛期间，根据三人篮球国家队对手的比赛情况，针对个人攻防特点和球队落位与配合等方面，为国家队提供了数据支持以及视频分析。除此之外，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风洞实验室还对赛艇、帆板、游泳等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竞技体育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科技团队为中国奥运军团训练备战、提高成绩提供支持的同时，体育精神也在团队协作与无私奉献中不断地得到阐释和表达。 好，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体坛的热搜榜。 最近不知道大家呢搜了点什么事儿？ 反正这边我们小编给搜到的有还是跟东京奥运有关和东京奥运会的这些冠军有关系。像杨倩就说希望有机会能现场看德云社这是00后的双金得主，咱们的首金的得主杨倩。 喜欢孟鹤堂周九良 还有 他俩 秦霄贤 是挺好的，我也爱听他俩说相声 说特希望有机会现场看德云社的表演。怎么着，有带着杨倩我们小姑娘学习之余去看德云社的吗？ 杨倩带着枪去 哎呦呵，这 瞄准镜一架好好说 不过杨倩他也自己说了但是他说并没有特意的去追过谁。 还看那个德云动校社。 所以是德云女孩吗？ 会有关注吧，但是也不是就是说没有去现场看过，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也能够去现场看一下。 你今天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快郭德纲就要来邀请你了。 真的吗？ 我插一句，在德云社里面你有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那个孟鹤堂跟周九良也蛮好、啊、还有包括那个秦霄贤也特别有趣。就是对他们比较欣赏，因为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正能量能带给我的一些能量吧，所以就会比较关注到他们，但是也没有说是去刻意追星。 德云社其他的老几位哥几个注意了注意了啊，刚才杨倩说了喜欢的这几位是因为有正能量，那言下之意 大家都得往着正能量走， 对、 啊 哎、都各自心里都得明白啊、 哎、 尤其是像这个谦儿大爷啊之类之流的、 哎、北塞说了小月月小月月给那根颤对，这个杨倩把枪一架在小月月那什么，我的天哪、 嗯、我的天哪就来了。但是马龙也是回应了一下赢球的时候都喊些什么啊、 嗯、 马龙爆笑回应说想喊什么喊什么。因为8月13号他发了一段视频里他就回应了这个，来听一下吧。 不喊你想喊什么喊什么， 反正之前别人这么喊你就跟着喊呗，什么撒出来什么的，最后我不喊刺激了吗，都行，想怎么喊怎么喊。我也跟别人没法说话呀，你的内心里那个人说话呗，不说出声你那个没那感觉，就跟看书有的人喜欢稍微读出来点那种感觉好一点，你必须得出声，不出声自己那个内心听不见。我一般那个上微博比较少，因为我一上微博可能别人就知道我老不喜欢那种被人看见这种感觉吧，所以就偶尔上一下。别人有时候发过来我会留着，但我没那么自恋，不喜欢太多保存自己的。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发给我我有可能会保存，但我一般不会用。用自己的多自恋。看看 iPad, 连续剧、然后练练身体，发呆，跟他们瞎谈会儿，吃饭，然后躺着洗衣服。我看那个登录时间2-3个小时，现在我估计一天得15个小时。不是看这个就看那个，反正。这两天不也有采访吗，也没啥可拍的，说实话别人都拍那么多了。 释放了自己天性的龙队果然是不一样的。 就我就一直没弄明白他那个秋里那个 秋里是什么意思， 对 是 哪儿的话， 这特别像一个魔法咒语。 你说这个撒吧，当时邓亚萍邓指导、 哎、邓指导就来、 哎、那么喊， 对 刺激呢这也能理解。就这个秋里这词儿是打哪儿来的还真是。 对，还是像是一个00后的新时代的语言。 哎，但是还不错啊。网络还把这俩字儿给找出来了。 嗯， 你知道那个有一段时间我们一个朋友一直在问我说这相声词怎么写。他问了5个字儿。滋儿耍嗲嗲肉。后来我想了想我就知道嗲怎么写。 其他的只能用拼音代替了、反正现在拼音咱们的输入法里也都挺智能的、您想要什么声调都能给您打出来。 对，所以就这个修理这个还真是要修理人家是吗还是什么、 修理修理、给点颜色看看、这意思。我们也继续来说说航天员啊，在昨天七夕的这一天其实也像咱们这些地球人、送来了祝福、牛郎织女在天河团聚，而他们呢在天河舱向大家送上祝福、在自己的太空家园里也祝大家幸福美满。这是、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来的七夕祝福。 七夕节是牛郎织女在天河团聚的日子，这个浪漫的古老传说蕴含着中华儿女对广袤星空的美好畅想，承载着中华民族天地人和思想的优秀基因。神舟12号任务飞行乘组在天河舱向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个个平凡的家庭铸就了我们伟大的国家，在此更祝家和人旺，国运昌盛。 今夜月光皎皎，天地共司，身处浩瀚宇宙，我们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中，祝大家 幸福美满。 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反复啊，还是要提示大伙儿，在央视新闻有一条上了热搜，那就是把口罩拉到下巴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习惯是错误的。 我发现我身边就是他这个热搜里面有三条啊，第一，请勿将口罩拉至下巴处，挂在手臂上或者耳朵一侧，或者直接放进兜里。 嗯， 反正我发现我最近身边的所有的人基本上都犯过这个错误， 都是这么干的。 哎，要提醒大家不要这么干了。第二呢，不要戴多个口罩，否则呢可能影响这个破坏它的密闭性，是吧？再有，在人员密集的露天场所也是需要戴口罩的，因为前一段时间的疫情防控，效果比较好，大家可能在露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不戴。现在还是提醒大家，露天场所如果人员密集，你还是要戴上。 那当然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大批的运动员跟媒体记者们都还是处在隔离期间，包括我们前去东京的四位记者啊，而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评论员，像腾讯体育的赵宇，现在他就是在隔离期间，但是呢他也聊了聊自己隔离期间都干点什么呀，也需要工作，甚至说这段时间终于有空能多读读书了。 隔离期间首先是配合国家的这种防疫政策，然后做好自身的隔离，然后我们回北京之前要隔离21天，然后每天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活动，在房间里简单做一做运动，这基本上都是下午，上午有时候看看书，然后工作一下，关注我们的这个联赛呀，包括我们的国家队等等的，就是虽然说在隔离日常也是正常的进行这个工作，以往想可能就是这个比较清闲，不是这样的，他可能是还需要承担和承受很多东西吧，比如说每天要进行这个两次的体温测试，还有这种按照规定的核酸检测等等吧，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隔离期间还是要调节好，调整好自己的心情跟心态，关注国内足球的发展的情况，没事看看书，看书也是一种学习。当然现在这个看手机的时间也比较长啊，朋友还开玩笑说现在有时候经常发微信都是秒回啊，那可能就是在看手机。所以说这个隔离21天虽然比较漫长，但是也接受这个情况，我觉得什么都是能够适应克服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国安的京沪大战，另外也说说您在生活当中追过星吗？稍后片花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属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到夜间仍有雷阵雨，白天的雨势比较明显，有小到中雨，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9到22度之间， 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1，照射强度很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呢8点01分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三时段啊，咱们依然延续今天的第一个话题，那就是说说京沪大战啊，又是京沪大战，而且这一次、还是要决定国安的命运走势的一场比赛，这平常心怎么能放得平呢？ 反正就是看自己了呗，是吧？听听梁叔能不能把这个平常心。放平了， 对，尤其是此时此刻，我们特别需要梁叔啊，在赛前让我们冷静冷静，也好好的在这场比赛当中拿捏一下这个心理的状态，即便最后没有能够如我们所愿，假设啊没能赢球，如果我们是踢平了，甚至是没能拿3分，没能拿分啊，应该怎么去？ 其实我觉得在微信当中啊，有很多家里人就是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了，是吧？就是对于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主要其实我们更多的就看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用当年李轩老师的话说，就是场上那个筋筋劲儿，是吧？ 得拿捏好了、 又得积极，然后呢你又不能紧张， 所以来听叔说说叔、这比利奇赛前是说又要这场又是决赛，但我们呢又要拿平常心来对待，这筋筋劲儿他怎么拿呀？ 用平常心打决赛您最熟，对吧？乒乓球队从来都是拿平常心打决赛。 对对，这就是一个叫现在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人生的这个时间分配啊，就你一天工作，包括你远了说是人生，近了说这一天啊，有个心流时间 哟。 太高级了，是吧？太高级了。所以其实心流时间就是筋劲儿啊，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工作，怎么去对待一场比赛，对吧？那你在你这奥运会上，为什么14岁的这个小家伙啊，全红 婵， 全红婵 啊， 是吧？哎，也有叫全金婵的啊，那是叫错了的啊。全红婵他那一瞬间，你说这么一小孩，那么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见外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怎么就那么忘我呢？哎，心流时间就是忘我。有一部电影叫《无极》，对吧？就是这个陈凯歌拍的武侠片，就是杀得天昏地暗。其实人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安静的。哎，外边啊，飞沙走石，刀光剑影啊，火星撞地球。但是，真正参战者，其实心里是很平静的，就是一招一式的去。跟对方这个周旋，同样的道理。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就是要看国安队的心流时间，你的把握度了。哎，就是刚才你们说的筋筋劲儿，你不现在都说的都很俗吗？我这都很高级吗？ 哎呦，还心流时间太高级了，已经上升到哲学层面了。 主要是最近我们在这个学数学算分呢。又开始到了算分的时期了，所以呢，就是没有时间学这个特别高级的词儿。 您的对算术的影响依然有余威，反正我们现在是算不明白。 啊，你们去算这个，你们在做算术是吧？ 对，因为这边速望之辉就说嘛，如果国安和河北同分，谁进是吧？就现在就开始算分啊。 啊，算精神球什么之类的，是吧？ 嗯， 论场次，但是更主要的这个心流时间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国安队的队员能不能达到忘我，对吧？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我跟惠凡就聊过这个事儿， 嗯， 后来就得到了一些暗示，就是别聊这事儿。我就说这个中赫是一家不大的公司，这话我说过是吧？不容易，他接过这个国安的这么大一摊子，这么一个所谓的国内老牌的俱乐部，作为中赫这样一家公司，应该说是和他的体量不相匹配的。 嗯， 但是人家呢又想着这个自己有所这个变化，有所提高，哎，这个在这个生活中五种时间里，人家又进入到了一种生存时间，对吧？就是努力的去赚钱啊，其实想通过这个载体这个平台能够达到自己更好的营销，但是现在看来呢，整体的大环境没有给他创造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存时间，所以现在有点捉襟见肘，这也是媒体你们刚刚爆出来的，你们媒体不是最近爆出来了吗？对吧？啊， 是。 其实呢，媒体可能一直憋了好些年了，好几年了，所以不容易。首先说中赫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即使现在遇到了这种，窘境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中赫国安队的目前现有的队员应该学习，河北队、河北华夏，该学习天泰达，对吧？学习这两支队伍。人家在这么比我们可能更窘迫的情况下，你还过过好日子呢？人家天津队的队员从于根伟拉起这支队伍，大家就知道没好日子过。河北队的这个没有好日子过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从前年开始他们就已经啊欠薪了，对吧？那么人家已经被欠薪那么多时间了，人家队员照样在场上表现出了斗志，而我们能不能在今天这场比赛中把自己的这些杂念都排除出去，专心致志的进入这个心流时间进行比赛。我觉得这一点对国安队的队员来说，对我们球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比赛的结果，至于数学啊，因为我数学一般嘛，啊，是吧？我就 您明白，真是明白人。 对对对，所以我就专注那个。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比赛本身，而不要受到这些。你说这东西影响不影响？肯定有影响，没有影响不至位。老话说不至位，现在这种状态， 您说对了， 一定是有影响了。那么影响了队员的心态，影响了队员的斗志，影响了比赛的发挥，对吧？影响了心流时间啊。 呵，嗨，还回到心流时间。 这卖弄学习就是为了卖弄，忘了那句话了吗？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你就是肯定是不好打，老话不好打呀，对吧？其实双方都不好打，对方为什么留着这个无锡这样的老队员，上一场都没上，是吧？他没上一场进行了大轮换，结果很艰难的才赢了天津。其实他这个轮换就是一其功于一，憋足了劲儿，卯足了劲啊！今儿晚上跟国安干的，所以跟申花又不用动员，那两边就看谁卯的这个劲更足呗，对吧？我觉得对方也困难，也是相对阵容比较老化的队伍啊，就是队员的年龄啊相对比较老化，对吧？那莫雷诺都多大了？就小四张了，我觉得啊，就在这儿都踢了八年了，你想想这队员，是吧？那么我们平均年龄比他还稍小一点， 是， 所以怎么样去用这个自己的这一点点优势吧，和对手去抗衡，这一点对国安队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忘我的状态里，就是忘掉自己现在可能队内存在的一些刚才您说的这些问题，也忘掉我们现在中场没有那么强力的像奥比那样的支撑。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这个奥比，就是奥古和比利亚雷尔 的巴坎布， 这是哪是哪儿？我现在经常说乱啊，经常说乱啊。对对，没有了这两个人，那就看到你我们原来说的中场强大，现在变成我们的中场是一个弱项了。就是我上次聊天我就说过，现在看出 这个外援的重要了。现在看出我们国内球员的足球智商来了，对吧？那人家怎么就能给这个巴坎布传出那么多致命的球呢？尽管巴坎布老糟践东西，整个两只乌鸦的眼睛，哈哈，但是他可以糟践一个，可以糟践三个，他不能糟践十个呀。你传了十个好球，他总能进一个。那原来比这个奥比就能做到这一点，我给你传十次你还糟践啊，可是咱现在就能传一次两次，那他肯定是只能糟践了，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看出那怎么办呢？现在是说这也没用了，对吧？这个局面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个局面可能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会延续，而且由于各种这个情况交织重叠在一起，这个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媒体，你们媒体，我们球迷包括队员都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当然您刚才说队员啊要拿好这个筋筋劲儿，但是之前也跟一哥啊王毅在聊，说这比利奇他没经历过咱们以前经历的那些好日子啊，他来了之后他就捉襟见肘。 他是想着好日子来的。 对， 他来之前的时候一看这阵容，呵，豪华呀，六个国脚是吧，五个外援，还有奥古比埃拉、巴坎布这样他在欧洲就早到就知道的球员，这阵容行啊。等到了这屋之后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许给他那个饼有一半就已经都离开这屋了，所以对于他来讲他好像也很难找到这个一个特别好的契合点嘛，因为他那心流时间这怎么整？ 他怎么整这个心流时间？我觉得劝他去听一盘推荐，这是他同行，中国同行 啊， 推荐的摇滚乐啊， 他的中国应该他的算前辈了吧？ 谁算前辈啊？ 崔健 算前辈， 对啊， 崔健算他前辈， 是 他的前辈， 比利奇的前辈 是 吧？ 比利前辈，比利奇要去看一看崔健的这个盘，什么叫一无所有？什么叫一块红布？ 对， 对啊，什么叫新长征路上的这个教练员？哎，对吧？对，然后。心中想着他的花房姑娘，你瞧， 您瞧，呵，又连上了， 齐活了，哎， 这就齐了这事儿，一无所有嘛，让他心里一无所有去，对吧？哎，这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比利奇也要调整心态，也别有一些球迷在那儿说，哎呦，比利奇什么比利奇怎么不行，人家再不行，对不对？也比于根伟强吧， 是， 对不对？人家见过他的世面，对吧？那他也比我们中国的这些教练员要强吧？所以，只不过就是现阶段啊，现有的这个食材是不是适合这个厨子，或者这个厨子原来想的是什么，对吧？今儿我说，慧凡，今儿我上你们家给你做一桌去，结果到那一瞧，食材、厨房啊，哪怕一把刀，都跟我这个。想象的不一样，他我就到了那儿，怎么都觉得浑身不得哥们儿，这菜做出来以后说，哎呦，不是传闻说您做的不错吗？就这呀，对吧？所以慧凡没吃过啊，慧凡吃过我在这个韩国仁川做的饭啊， 吃过， 是没有，他们有人在吃过我在伦敦做的饭，是吧？ 您的粮食土豆泥 啊，对，就不是说每一个人在每一个环境里都能做好的，那我就觉得我在仁川大不如我在伦敦发挥的好， 还是我亏了呗， 最亏的是我，不管在仁川还是在伦敦，我都没 敢吃上。您瞧瞧，这真是 都没去是吧？ 对，这天天在北京待着，在北京也没吃上。 哎呦，看看叔，这话已经递到嘴边了，就看您接下来您怎么接了啊？ 对对对对对，等着去你们家呀，这什么得等着？ 对对，我置办食材去。 对，你置办食材去，是吧？ 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待着这场京沪大战啊。明儿等比赛结束之后，明儿早上 咱 再跟叔聊。 今天就是留心一下球员们的心流时间， 明儿早上看这个心流是怎么流动的。 对，再看看比利奇是不是一块红布遮住了眼。 好了，那明儿早上再聊，谢谢叔。 好， 拜拜。 好，再见。 哎， 拜拜。 哎，这边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叔说的太形象了，跟听小说似的 啊 ，Leapfrog 说这小词儿整的还一套一套的。 啊、北三儿说了，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对花房姑娘还得说，我要飞得更高， 摇滚串烧啊，所以真的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很看这种心态上的把控，心流时间的把控、嗯、啊，大伙儿梁叔的这堂课咱都记着啊。 但是还有一个跟心字儿有关的， 嗯， 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哎呦。这是实情了， 嗯、 啊，就现在你心流，我第一个想到是那个《功夫熊猫》里那个师傅跟功夫熊猫说的 inner peace，、 啊、 就是心流嘛、嗯，内心要很稳定强大。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你打得过人家的基础上，所以 至少你得差不多。 对，刚才还有一家里人，说这是他感觉上过往京沪大战里纸面实力差距最大一场钉子。说但是呢足球的魅力之一又是不全凭纸面实力去决定胜负，所以希望咱们真打出这个国安精神、 嗯、 能够拿下比赛吧。 实力是一方面，场上的状态调整是一方面，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精神状态也是一方面，这就是足球比赛的魅力，是吧、 嗯、 得把这些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之后才能迸发出战斗力的，光有这么一块两块啊它拼不上。 嗯，所以现在就我们踏踏实实的啊去准备这一场。刚才叔说的那个观点我特别同意，就是现在需要忘我，就忘掉自己目前的处境、 嗯、对， 嗯，也忘掉自己可能实力上不如对手的这一点。 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足。那今天的这一轮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中超就要进入到间歇期了啊，国足要开始重新的集结来备战九月初的十二强赛。那从8月18号即将在上海展开新一期的集训。那因为首轮澳大利亚主场跟咱们的比赛大概率是要安排在卡塔尔的多哈，所以中国男足很有可能在上海集训一个多星期之后，26号就乘坐了包机去到西亚。 嗯、 那我们也是再继续的回顾一下这31人的集训名单。其实也有很多值得去再去抠的细节啊。郭健也是说这个名单是动态的，谁都有时刻做好上场准备的可能。 国足这个十二强赛9月就开了，这个集训名单31人的名单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就是说那这个31人的大名单呢，因为我也问过足协，它是一个动态的名单，就是它不是说这就完全不动了。你比如说比赛前呢，你可能要报一个23人的名单，然后到比赛的时候呢，你可能是一个18人的名单，这个名单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至于最终能上场比赛的这些球员，我觉得这个4个规划球员不会减，你除非有重要的伤病，所以中前场这个我们球员竞争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后防球员我觉得我们会多囤几个，因为你打到12强赛你的防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说12强赛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是一个半年多的这么一个比赛，所以它这个名单呢会随时调整。我觉得不管你在不在最后的这个名单里边，我觉得你都要做好准备，哪怕就是你平时训练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应该是按照这种上场的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你自己就想打酱油的话，那你肯定是没有出场机会的。 嗯，那所以对于一些年轻球员来讲啊，包括像郭田宇这样联赛里表现非常出色，但是现在还没有入选到这个名单当中， 嗯， 这心态怎么去拿啊？ 其实郭田宇呢的确应该是有资格进入到这一次国足的，这一段时间的联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的出色，只不过还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 嗯嗯，所以我们也看看接下来他好好养伤、 嗯、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啊。继续来听听严强老师的分析啊。那他一个人说到了像郭田宇这样的优秀的年轻球员，还有也说到了12强赛其实不只是考验场面上的实力对比，还有国家层面上足球的综合能力。 那最近9月呢，国足的世界杯预选赛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12强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新公布的名单啊，郭天宇这样大家期待已久的年轻球员入围，非常非常重要。当然，郭天宇在联赛当中6进球这样的状态，能不能在国家队当中，有所体现？ 未来的战术设计当中会不会有他发挥的空间，我想这也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另外这一系列的规划球员，他们能不能跟我们自己的国脚能够形成更好的组合，这都是摆在李铁教练面前的诸多挑战吧。其实他准备的时间也并不是充分，而且为了这支国家队的十二强赛呢，联赛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啊，一切都以赛事结果论。世预赛像十二强赛这样的比赛，它玄妙的地方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跨年啊，它差不多一年，现在呢因为赛程时间挤压，可能不到一年，它变成了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联赛。这当中，我觉得对于整个球探、情报、后勤保障等等各方面提出的要求是综合性。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一个国家足球运营职业化水平、专业化程度的一次大考啊！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大考当中，能够给球迷一个相对满意的一个答案。说实话，以中国国家队目前的水平，哪怕有这么多的规划球员，要想去争取世界杯出线的，这个期待有些高。希望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精神风貌，不丢人吧。 但是在每一次铁家军的这个集训，都有一个铁律一直被提到的，就是进了国家队就得为国家队卖命啊，就得出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上一阶段四十强赛那后三场比赛，真是在精神层面方面表现的也不错。 对，因为实际上在之前进入国家队之前呢，李铁就会和这些入围的球员有过前期的沟通，对吧？确定了他们入选国家队的主观能动性之后啊，才会最终出这份名单。也相信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呢，所有的入围球员都会抱有这份为国效力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也是连线的赵宇，他也分析了这些球员目前的心理状态。 首先，国足这31人都应该会跟着队伍去到西亚啊，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比赛过程，除了前两轮之外啊，第三轮、第四轮也会在西亚踢，就等于国足啊，从这个8月底出发到10月份都会留在西亚了，这真的是时间，比较长吧。然后队伍在那边需要丰富的人员储备，这31个人都会跟着一起去，甚至还有可能临时补充征调其他队员吧。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其实不管是新人也好，还是这些入籍球员，他们都会给国家队带来很大的这种帮助。像徐昕啊、巴顿、高准翼这些球员都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比较出色抢眼的啊，我觉得高准翼在左后卫位置上应该能够锁定差不多主力吧，我还是比较看好他的。如果说他站稳这个主力左后卫，那么比如说像王申超啊，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在右后卫位置上？另外徐昕其实在中场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名球员不但是有进攻方面的这种天赋和创造力，而且在防守方面也能够做得不错。巴顿可能想占据这种绝对主力位置比较难，但是对于国家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我也说过了，其实现在我们要长时间的留在西亚，所以需要更多的这个球员去帮助到球队。我觉得每一个去到国家队的人都是最棒的。我觉得像骆国富、简光泰、埃克森还有阿兰这些球员都会给国家队带来很大的帮助。其实在这个规划球员的使用方面，我觉得李铁应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倒是比较期待看一看骆国富啊，之前因为状态或者说是身体条件等等原因没有进入到国家队，这次进入到中国国家队之后能够带来哪些变量。我觉得大家对于这名球员可能稍显陌生，但是经过调整之后他的状态在提升我相信这次也会给国家队带来帮助。都说这个12强赛有没有骑兵，看看骆国富这样的球员到时候能不能用一个最好的状态来帮助到中国国家队。但我相信骆国富想要踢上主力有一定难度，但是这种球员你如果关键时刻派他替补登场，说不定能够起到这种很好的作用和效果。 好，我们也继续就着国足的事儿啊，来继续来说说国际足球。看到咱们的平台里啊， 家里人们为了谁能进国家队已经吵起来了，要打起来了，马上就哎呀，这个话题呢，嗨，教练组肯定是有教练组的考察啊，在看了你看八月份啊这么密集的赛事的表现之后，最终做了这样的决定啊。所以 但是国家队这个大名单呀，它是一个 动态的 大名单， 对 啊，它到真正大赛的时候呢，这个大名单就会变小，最后发现滑了滑了滑了，就还是那老几位在场上踢。 对，尤其是在海外的咱们一颗独苗吴磊，这肯定是在接下来十二强赛里边要更去发挥好吴磊的作用。那在今天凌晨四点的西甲的第一轮比赛里，西班牙人也是做客对阵奥萨苏纳，吴磊首发登场，这是他在西班牙人的第100场里程碑的比赛。上半场双方是均无建树，下半场两队也没进球，吴磊呢有一次比较有威胁的传中，但是德托马斯浪费了绝佳的破门良机，在第63分钟的时候，吴磊被替换下场，最终西班牙人跟奥萨苏纳是0-0战平了。 对，随着这个西班牙人队重返了西甲联赛哈，新赛季吴磊再一次成为了咱们中国球迷关注的焦点。吴磊呢是7月16号归队报道，参加了队中相对完整的赛季前的训练。而且呢，因为各种的原因，西班牙人的主教练莫雷诺在进攻端是人员短缺，所以也给了吴磊足够的上场机会。另外一方面呢，即将开始的十二强赛是吧，也是国足和吴磊个人今年最重要的赛事，他只能是两地奔波了。两条战线交织在一起，对于吴磊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呢，2021到2022这个赛季，这两条战线，吴磊都要有自己的命运之战。 那我们也请郭健来点评一下西甲和十二强赛啊，当然他还是说吴磊肯定是以国足为主的， 因为这个现在海外球员就是吴磊一个独苗。这个西甲联赛第一轮呢应该是已经开始了，然后你从过去的两个赛季看，吴磊你要是争取球队的首发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而且今年十二强赛这个赛程，我觉得对吴磊他在西甲的这个发展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因素。你看九月份要打两场比赛，然后你十月有两场，十一月有两场，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不管是吴磊也好还是谁也好，这么个人他有足够的能力在这种非常麻烦的国际旅行期间，你还要让他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竞技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呢，对吴磊来说就是以国家队的比赛为重是一个比较妥帖的选择，至于西甲那边我觉得就是尽力就好。 我们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就别为这一争了啊！刚才，四五哥也跟大家说过了，这国家队的名单，它真的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谁进，谁不进，这都是上上下下的，进进出出的，很正常。 对，但是进了大名单之后呢，再谈合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哎，这就价儿就升上去了啊！ 对，就可以在足协的这个限薪政策的体系下呢，有一个上调的幅度。 所以大家在纠结的这个问题就是啊，有一些在联赛里边都没踢上主力，或者说很有这个隐形属性的球员，怎么就进国家队了呢？这个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一些选人的标准。 对，另外呢，它是一支大国家队，在大国家队当中呢，它要有自己的训练当中的这个对立面，是吧？就像刚才有家里人说这像比如像巴顿啊等等这一些年轻的新晋国脚，说在国家队这个角色呀，就像乒乓球队那陪练，对吧？他得有自己的冲击力，然后在训练当中作为一个训练的对立面，提升整个训练的效果。另外刚才梁叔说到这个摇滚串烧是吧？串烧现在 串烧， 速望之辉说了，比利奇马上就给你来一首《一无所有》啊。林巴格呢就说，看看国安今天能不能够在草地上撒点野吧。 咱们究竟是撒点野，还是真的一无所有，就看今天晚上 被一块红布蒙住了眼了，是吗？1595说了，给前锋们放一放那个。别去糟蹋 那是窦唯的，对吧？ 一看大家伙儿都和比利奇是这个 同行。所以今天晚上啊，这场球真得看看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拿捏。我们就静静的等待着比赛开始，在下个时段大伙儿千万别提前的关掉电梯啊，我们现在节目都到9点才结束呢，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我们也继续延续着今天早间的最后一个时段。那在这一时段里，咱啊，终于得腾出空来，得说说五大联赛了、啊！那屋这个豪门们，在这个转会窗口期就已经是争得风生水起。那现在强援们都已经亮了相啊，都出来走了几步。 而且这就是明星的效应，是吧？尽管他没有进入比赛名单，但是你看我们小编排条的时候，法甲排在了前面了。 嗯，那确实 以前咱都是什么英超、西甲、 法甲都在最后边、 啊、法甲就有时候报个比分 啊， 有时候都不报， 有一搭无一搭的。对，但现在不一样了、啊，没球王到来了之后，那必须给放头条里啊。确实，这场法甲联赛，大家最关心的并不是比赛的过程或者是结果，而是这个新援的齐刷刷的五大新援的亮相啊，梅西、拉莫斯、多纳鲁马等等几位，还有从我们利物浦薅过去的维纳尔杜姆。 但是这几大强援啊，就维纳尔杜姆上去踢了。 这还是论辈儿，牌子论辈儿吗？辈儿最小的你上去踢呗。 面对斯特拉斯堡啊，巴黎圣日耳曼是4-2战胜了对手。姆巴佩呢是一射一传，并且策动了一次进攻。当然这场比赛像梅西、内马尔、拉莫斯啊、多纳鲁马都是没有出场。在锋线上，伊卡尔迪、姆巴佩、德拉克斯勒这三个人是各进一个球。加梅罗和阿约克下半场比赛呢为斯特拉斯堡扳回两球。斯特拉斯堡的中后卫迪库在比赛当中呢被罚下场。另外一个为大巴黎打进第四个进球的是萨拉维亚。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啊，其实也是大巴黎的各项转会也都撬动了很多其他的这些交易。像主力门将麦尼昂加盟了AC 米兰啊，后腰苏马雷加盟了莱斯特城，前锋阿劳诺若是远赴美国大联盟，加盟了亚特兰大联。三位功勋人物离开，这是里尔啊，里尔是带来了超过5000万欧元的营收啊。球队真正称得上的引援只有来自汉堡的奥纳纳一个人啊，加上主教练的离开，核心阵容的受损。这在上赛季一时风光无两的里尔一下就跌落谷底了，尤其跟大巴黎一比，真的就感觉一天上一地下啊。 结果呢，今天凌晨这个第二轮比赛，卫冕冠军里尔就遭遇了惨败了，0-4输给了尼斯。第一轮呢，他们是3-3战平梅斯，两轮过后只积一分。 真是没有花钱的不是啊。我们也继续看到没有花钱不是的另外一场比赛的这个全 是英超的赛场。 这曼联一上来就夸嚓一个5-1啊，主场迎战利兹联拿到了这样一个大比分的结局，逼费打破了僵局。下半场卢克艾琳的世界波又扳平了比分，之后呢曼联接连的攻进了4个球，逼费包办2个，格林伍德和费雷德各进1个。那这场比赛曼联的5个进球里有4个球都是来自于博格巴的助攻啊，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一场5-1的大比分的血洗，也是让曼联球迷看得非常的过瘾。 昨天在朋友圈里边看到了一位阿森纳的球迷在感谢曼联， 因为这样把利兹联打到了阿森纳后边。 哎，这阿森纳只能现在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打打鸡血了吗？也是够佛系的， 嗯， 啊，这球迷够佛系。 我们来连线严强，严强老师呢也点评了英超的揭幕战啊，认为毕费发挥非常出色。 首先对于已经在英超登场的曼联和切尔西两支球队呢，揭幕战当中都是获得了主场的大胜啊。曼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演帽子戏法，那曼联主场对利兹联，这样的赛季揭幕战肯定是大家所期待的，因为利兹联是一支崇尚进攻啊，在任何场次当中都是和对方保持对攻的这样的一支球队。贝尔萨呢也是刚刚和俱乐部完成了这个1年1签的这样的一个续约，而曼联在这个夏天其实攻防两端都有强援进账，瓦拉内和桑乔。当然这场比赛表现最突出的还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赛季后半段他的状态有所下降，和比赛太多有关啊，但这场比赛体现出了他得分的价值。 英超同样也是这豪门之间啊，这种强援的争夺，谁会成为本赛季的英超冠军？好像这比赛还刚开始第一轮，这结果就已经要注定了啊！现在都在讨论说，到底是曼城还是切尔西？确实，切尔西也是有着足够的实力的啊，在今天啊，昨天晚上的这个主场迎战水晶宫的比赛当中，上半时阿隆索的直接任意球破门是先拔头筹，之后普利西奇又补射破门扩大了比分，下半时查罗巴是世界波帮助着蓝军锁定了胜局，全场比赛结束很轻松，3-0轻取了水晶宫，也拿到了开门红，还完成了对水晶宫的8连杀。 严强老师呢也分析了，说现在切尔西这个阵容非常强大，板凳深度也在欧洲领先，应该在英超赛场当中是曼城的主要竞争对手。 曼联和切尔西啊，都被认为是对于曼城的霸主地位呢，能够形成一定挑战的英超球队。切尔西呢，卢卡库加盟啊，这是一个接近1亿英镑的一个重要的前场的引援。卢卡库现在的累积身价也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啊，超过了内马尔。当然，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切尔西进球点非常多，在这场伦敦德比当中啊，包括年轻的球员这个查洛巴啊都能够获得有进账，而马克萨隆索呢，之前是传闻当中球队是要出让的，所以这支球队啊，他的板凳深度，我感觉在英超应该是处于第一位，甚至整个欧洲，切尔西的这个板凳深度都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这支球队有着绝对的竞争力。或许切尔西是对曼城的最大威胁的球队。 那在今天凌晨的0:30，英超的第一轮还有一场利物浦的比赛啊， 嗯，得着重说说，是吧？ 哎，这场球，哎，我们赢了，赢了就好，3-0也轻取了升班马诺维奇。而这场比赛当中，一个呢是范迪克都已经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伤病的恢复，终于是首发登场了，还有这么一首发的机会。萨拉赫呢还参与了3个啊进球，2个助攻，自己还打进一个。第26分钟和第65分钟分别是助攻若塔和菲尔米诺进球，第74分钟亲自打进一个，也是成为了英超历史上第一位连续5个赛季首轮进球的球员啊。包括看到马内和萨拉赫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又重新的开始发挥了，这个也让大红军的球迷觉得，哎呀，我们的这个前场没什么问题， 对， 还可以再战一个赛季。 怎么就曼联和切尔西是曼城的主要竞争对手了？ 啊，不不不不不不，我们现在一个小本经营的俱乐部，怎么能跟人那些花钱的豪门相比呢？他们这些豪门，扎叔也一直反复的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能那么花钱啊，无视财政公平法案？ 其实包括像里尔的这个主力中后卫丰特，他不是也提吗？是吧？我们一直在邀请 C 罗啊，但是呢，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大巴黎就可以这么买人， 是 吧？ 是啊，而且大巴黎还不是引援的结束点啊。今天晚上英超还有一场焦点大战，是晚上的11:30，热刺对曼城。就这会儿了，曼城还在向凯恩喊话呢，1.5亿想要收购凯恩。 对，来吗？ 真是摇着旗子就过去了。 但是这场比赛啊，马上就是曼城和热刺之间直接的对话了。而之前凯恩是明确表示他自己希望转会到曼城，跟格拉利什会师是吧？ 嗯， 这国家队的队友也让这场比赛赛前就非常的受关注。我们也请严强老师来前瞻一下这一场，其实看点非常多。 而在下一个比赛与曼城和热刺的比赛，关注点会更加丰富。哈利凯恩他会不会上场，以及哈利凯恩自己啊明确的表示出想要加盟曼城的意愿，这都会形成很多场外的关注。而在场上的话，曼城现在引进的格里利什以及他球队当中有多名球员，像德布劳内、福登呢，现在属于一个伤停的状况，所以曼城他在多线作战当中，尤其上赛季的欧冠决赛输给切尔西，这对于瓜迪奥拉而言，他在曼城的执教还是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啊。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曼城的深度。 总是感觉在这个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现在讨论的话题特别像每年的五月份。 对，都是同样的一些话题哈。 就是第一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就开始预测这个赛季结束，这个 谁是冠军？ 38轮比赛之后的积分了。 哎，对，所以其实这是年年的一个不变的老话题了。 哎， 但是就像刚才一哥说，哎，怎么现在西甲都只能排在所有五大联赛的最后边了？确实失去了梅西之后，西甲的影响力啊，自己联盟自己会掂量掂量。 嗯嗯，今天凌晨呢，西甲也是首轮比赛，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4-1战胜了阿拉维斯，本泽马、梅开二度、纳乔和维尼修斯进球，阿扎尔和新援阿拉巴是贡献了助攻。这样的皇马最近5场面对阿拉维斯的比赛呢，只是上个赛季在主场落败，其余的4场比赛全部都赢了。 你看这皇马赢球的这消息都只能放在热身赛之前了。 哎， 今天凌晨还有多场的季前热身赛，罗马主场是5-0大胜了拉贾竞技。像罗多夫、曼奇尼、穆西塔良还有佩雷斯以及马约拉尔是先后的进球了。另外的一场季前的热身赛，尤文3-1取胜了亚特兰大，迪巴拉、贝尔戴纳斯基还有莫拉塔进球，基耶萨有2个助攻。另外 AC 米兰的热身赛2-1取胜了帕纳辛纳科斯，吉鲁、梅开二度又打中了立柱。 嗯，因为也是这个意甲开赛比其他几个联赛晚。 嗯，对， 现在还做赛季前的最后的热身。 哎，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啊，又见惊呼大战，您心里的这剧本怎么写的呀？刚才我们是分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心态方面怎么去把握啊。 哎，这边呢，塞翁 boy 就写了一个他的剧本，说国安呢先进球，申花打平，第85分钟啊，张玉宁又一次拯救了球队，绝杀申花，国安晋级争冠组。 哎，这个剧情。让我们看的还是很过瘾。如果真是这样发展的话，我给这个剧情打98分。那2分扣在让对方还进了一个。 不，那2分扣在第85分钟，那2分应该是95分钟的时候，伤停补时5分钟。 我的天哪，玩的这么刺激哈、啊，就必须得是最后最后的时刻完成绝杀制胜。所以这场用什么样的一个阵容？刚才我们也聊了 U23 到底怎么用呢？谁去填补高天意的这个位置？郭健也谈到了。 跟申花的这场补赛呢，对于接下来这个后半个赛程，这个国安队是去争冠组还是去保级组，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你说它是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这个意义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场比赛呢，国安队一个麻烦就是高天意打不了，高天意打不了呢，那你就需要池中国这个负起更大的责任。池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这个覆盖面很大的一个防守球员，现在高天意打不了，这个池中国还得这个多跑几步。至于 U23， 我觉得柏杨和何振宇其实都一样，因为这两个人没有实力上的这个太大的区别，只是看这个比利奇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先用谁我觉得都不是很保险的，都需要他身边的人去照顾这个位置的。 嘿，郭老师意思就是说这俩人啊用谁其实对球队的整体影响都不大，因为 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那还是上何振宇吧。 啊，尤其是这防线上的漏洞啊，这真是让我们更加的担心。 因为现在呢，对于咱们来讲，你进攻端出点小纰漏，最多就是不进球。 对，这防守端要是出一，那就是出的就是大漏。 然后前面发现你还是不进球， 这 防守端出了问题可就难了。 确实啊，那当然说到了进攻端的问题啊，郭健也说咱们现在啊没有了强力的中场，就打得简单实用一点儿。有伤在身的老将呢，也要咬牙的坚持，因为重压之下的国安从来都没有轻言过放弃。 比利奇其实尝试过几种阵型，但是他的这阵型呢，我觉得也都是大同小异，而且是根据这个比赛可以随时有调整的。至于阵型，我是觉得你532也好，352也好，442也好，各有利弊，你要根据对手的情况你随时加以调整。一个是这个需要教练组应变快一点，包括这个在场边教练的这个指挥，包括你中场的换人。第二，我觉得就是需要场上的球员这个脑子要转得快一点，像这种就是说你一点错误都不能犯的比赛，我觉得你中后场就不要这个绣花了，不要打的这个追求都好看，行云流水。我觉得防线应该干脆一点，中场也可以简单粗暴一点，然后你大部分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呢，我觉得要放到前锋身上。国安的前锋其实个人能力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张玉宁在禁区外边，他这个背身拿球的时候，这个可以扛人有远射的。另外这个巴坎布其实也是有个突击能力的，我觉得像前两场这种直接中场45度找点往禁区里传，然后让这个张玉宁或者巴坎布去冲，我觉得也是一招。因为你没有好机会的话，如果你还追求这种复杂的下底传中，那你想，如果李磊和王刚的体力如果分配不好的话，他们回不来，那后防线会非常难受。尤其是在这种，你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尽量不能让对方进球的比赛里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照顾好后防球员的这个体力，就是他们的助攻一定要是有最好的机会才要上的。 我觉得跟申花队比赛确实对于国安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高天翼这个没法踢，让 U23 位置上真的会非常犯难。如果在柏杨跟何振宇之间选择，我觉得还是何振宇吧。因为后防线上我们看到，其实柏杨在比赛能力、比赛经验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面对申花这种攻击力比较强的球队啊，防线上还是要做牢靠一些。所以我觉得宁可选择一个攻击型的选手，也不要在后防线上出现太多的这个不必要的失误。像于洋、大宝、李磊等等这些人吧，都不同的情况有这种伤病。但我觉得经过医学处理之后，也不是所有人都缺席。我觉得队员们一定会克服困难，踢好这场比赛吧。毕竟这应该说是这个赛季比较关键的一场球了。关系到球队的命运，同时呢也关系到其实整个球队的脸面。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这种可能性去冲入到苏州赛区的四强。虽然说现在形势局面非常不利，但我觉得这种背水一战还是一个球队需要经历的吧。也希望球队能够尽可能的努力，然后让奇迹发生吧。我知道这很难，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再难你也要尽可能的去争取，而不是说在有机会的时候放弃。我相信全队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之前有困难或者说有失误有问题，都现在不用去计较了，就是把所有精力放到这一场比赛上，踢好了就行了。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啊都在分析大坑小坑的问题 啊。 张翔说，哟，听了刚才几位专家的分析，觉得要上的话还是上何振宇吧。上何振宇感觉是场上少一人，上柏杨感觉要进去挖个坑，得还是两全相较取其轻吧。 放前面安全是意思吗？ 是这意思，大坑小坑嘛。啊，零八格罗现在看国安的比赛是进球前心里着急上火，一球领先之后开始提心吊胆，怕被扳平反超，被扳之后又盼着时间能慢一点容咱们反超，好不容易反超喽，又盼着比赛赶紧结束保住胜果，中场哨一响这才能踏实下来看一场，心真累啊。 邱本真 啊， 您这个说这话我放这儿啊。 哦， 张稀哲点球进一个， 呵， 巴坎布梅开二度， 哟呵 啊，池中国远射进一个， 哇 啊， 这咱就已经四球包办了， 最后2-2是吗？那 啊啊，这数学您怎么受我们影响呢？不应该啊， 人家没说2-2，是我这给算的。 哦，0940说现在想想踢天津那场，还是太可惜了。要是能拿出踢亚太的劲头，不就拿下了吗？还用现在算来算去的？嗨，哪有后悔药啊？ 对 啊，人家天津那是拿出了所有，就是要啃下这场比赛，那是强烈的求生欲而造就的。 而且包括咱们0-2输给长春亚泰的那一场比赛， 嗯， 其实咱们要回想起来呢，国安那场比赛踢的其实不算差， 嗯， 就是两个非常致命的失误。自己的失误白白把这个进球的机会送给对手，是吧？说如果要是有2-1赢亚太那场比赛，大家的专注度不出现那个失误，那是不是这两场球又是不一样的局面了？ 嗯，所以嗨， 没有后悔药， 如果哈， 哎， 大家都 只能往前看，看今天的这场比赛，面对上海申花， 嗯， 你能不能够拿出一个全新的态度来？联赛的第一场打申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嗯。 让人家在中场完全锁死了比埃拉。 嗯，当时咱还有比埃拉。 嗯，哎，现在我告诉你，没有了。 嗯， 看你这个上来踢谁？ 哎，就是一无所有，你我们也没有一核心了，哎，你盯谁吧？ 对 啊，申花其实也麻爪呢。 啊，本来是按照有这个核心准备的，是吧？ 嗯。唯有战斗说可惜也没用了，只能是活在当下了。 嗯， 6306说比利奇和波切蒂诺压力都很大，您这联系的够远的啊，这千山万水的。 但是波切蒂诺那个压力他不一样啊， 嗯， 他手里他还是有菜呀。 啊，是，而且这菜码跟我们这边那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小军 美少女说 啊， 熟悉的剧本啊，国安这又一场定胜负了， 嗯， 有没有点国足的味道？ 可说呢，刚才搜哥还说怎么现在国安这处境越来越像国足了， 嗯， 啊，就最后一场才能决出你到底是活着还是躺着， 嗯， 啊，嗯，小军说英超啊，红军3-0大胜了，哎呦，可别提冠军相，现在的冠军就是曼城、切尔西、曼联3-1啊，说德甲拜仁搜哥看着觉不觉得有点憋屈啊？ 嗯 嗯。 还好吧， 啊， 就是 拜仁吃过见过， 而且联赛第一场不着急， 嗯， 啊， 对， 是吧？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就是 啊，地铁一号先说，还是关心国安吧， 啊， 对国安唯一的利好，康熙肘的， 啊， 就是康熙在的时候，队里还有诸多的矛盾，还没理顺呢，可能有很多影响心流时间的时刻，我也学会了，但是现在没有了。 嗯， 没有这个心理方面的、心态方面的纠结了，反而申花会打得更大开大合一些。嗯，但是没关系，我们只要保证自己别被对方带着那个心流跑了就行了。 嗯，你看这小军发来了一张照片啊，写的是这个纳帅纳格尔斯曼说了，没赢球的比赛肯定不会满意啊，但是呢， 哦， 他也觉得这个平局呢是一个公平的结果。 嗯， 这边张翔就说了，拜仁是那对面的门将太神了。 嗯， 其实咱们想想欧洲杯当中索莫的发挥就极为出色。 对， 嗯 嗯，所以这是 不能 蛮相连的啊， 不赢球不能怪对方门将发挥好，是吧？ 啊，所以杯赛当中的强势的表现，那正是因为在联赛当中一轮接着一轮， 嗯， 啊，这种稳定的发挥而来的。嗨哥作为广州队的球迷，哎呦，我觉得此时此刻哈，就平时都说咱国安朋友少，但是到了这会儿了，最艰难的时刻，还是有很多的朋友都亮出了自己的那个名牌。还可以说最理想结果就是武汉赢河北，申花平国安， 结果申花和国安一起来广州 啊 啊，还是虽然 这样是申花国安 嗯 海港是吧？ 对，嗯， 其实是挺好，对于联赛的推广是有利的。这边呢，山东还有广州是吧？ 嗯， 深圳等等，属于在联赛当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啊，比较有底蕴的一些老牌的球队都凑在一起， 哎， 这比赛确实看着就会更有意思啊。 对， 当然如果人员的齐整的话呢， 嗯， 那就会更好看了。 嗯，所以现在就是这些老牌的劲旅们， 嗯， 还保有着自己接下来征战争冠组的可能性，这个是大伙儿最乐意看到的。前几天不也好几个山东的家里人都跟咱喊话，我们说：“哎呦， 嗯， 大关，你们赶紧挺住了啊！我们大泰山等着你们呢。” 就咱们要不去，他这一个赛季心里也没着没落的， 对，也没有那个目标， 哎， 一个赛季就两场球， 嗯， 跟谁踢呢？ 嗯 啊，就为了这几个。咱也努把力， 哎，咱也别惦记人家怎么想，咱就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球踢好。7550说了，从双方现在纸面实力上来看，国安呢肯定是处于下风， 嗯， 是吧？说，但是我个人肯定能够拿下申花进争冠组。 哦， 这个逻辑在哪儿？说退一万步说，以现在的实力，即便进了争冠组啊，咱也是垫底。 但是就是要进争冠组， 哎， 就为了纯靠给自己打鸡血，是吧？ 老亨特呢都说，其实进哪个组啊都一样，争冠无望，保级呢也无忧，是吧？ 嗯， 现在考虑明年重新再来吧。 嗯 ，Winter 说，咱现在缺外援，就少来那些花里胡哨的，多练一些简单实用的战术，套边、 嗯、 下底传中、角球战术。哎呀，这些都是最考验基本功的。 就这些基本功的战术呢，在转播当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了， 嗯， 啊，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也不止一次的唏嘘不已。这个传中怎么就能传到禁区里那么多的位置，就传到 那个位置呢？ 没有咱们自己队友的位置上， 哎，真是，哎呀，这不是色哥跟南指 啊，他情愿这么喊的，是真的没辙呀。 但是至少他能传进去，他还有你喊哎呀的机会，是吧？刚才一看家里人，忘了哪位家里人了，因为发的比较多嘛，提到是能不能让，比如说当年像谢峰指导啊， 嗯， 回来辅导辅导咱们的边后卫，练练传中啊，加练加练。当然，今年这个赛程如此密集的情况之下呢，大家的训练啊也很难保证，所以你要在短时间内让咱们的边后卫提升基本技术能力， 嗯， 不太现实。这场球呢，还是大家心态最为重要吧。 没错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1025动生活， 嗯， 今天将为您带来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王子萌参与冰球运动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也提示您，我们的节目啊，在晚间的金戈铁马时段也改版了， 嗯， 啊，时间跨度是2个小时，5点到7点，而且家里人应该都听过了啊， 应该大家呢 丰富的内容 也都比较熟悉了，是吧？ 嗯， 从周一咱们奥运会特别节目结束之后， 嗯， 到现在周日差不多小一个礼拜时间了， 哎， 已经都适应了这个节奏。 嗯，那所以说希望今儿多听听四五哥跟南指的， 嗯， 哎呀，我们就晚上一起来关注比赛吧。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到夜间仍有雷阵雨，白天的雨势比较明显，有小到中雨，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防范。